尼泊尔杂志新闻摘要，5月15号到6月15号一期刊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全文。杂志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。